但其实它们是用根在吸。 哦， 就像你用吸管吸杯子里的水一样。你看，植物长在土地上， 对， 它们的根在土地下面 藏起来， 藏起来，它们 不让我们看到它是怎么抽。哦，是吸的， 吸的， 对， 它们的根就会在土地里面，把土地里面那些营养全都吸到根里去，然后再顺着根往上，往上，往上，往上，往上，送到它们的茎、叶子、花上去。 有了 啊！ 哈哈，我想到了，行了，我现在很饿 啊， 我要下楼， 下楼， 把我的脚埋在土里，就这样了，再见。 难道这只兔子不知道只有植物可以这样做吗？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五岁大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迷上了摩托车，一见就情不自禁的高喊， 看呐，将来我一定要买一辆。 爸爸的回答永远是，哼，别想，只要我活着就不行。有一天，呱呱正和他的小朋友们一起聊天，有一辆摩托车疾驰而过，他非常兴奋地指着摩托车对他的伙伴说， 看呐，看呐，我一定要买一辆，等我爸爸不在了我就买。 呱呱是第一次到动物园去游玩，当他看到豹子笼旁边挂着油漆没干的牌子的时候，他非常惊奇地叫起来， 哦，我还以为豹子身上的斑点是真的呢，弄了半天是油漆刷的。 爸爸妈妈周末带着呱呱到海边去玩，五岁的呱呱在沙滩上发现了一只死了的海鸥，呱呱就问爸爸说， 爸爸，这只海鸥怎么不飞呀？ 爸爸想尽一切办法想把这个话题说得尽量轻松一点，于是他就对呱呱说， 哦，嗯，它死了，去西天了。 那西天不要它，又把它扔回来了。 今天下午，爸爸问呱呱，小呱，你告诉爸爸，三加二等于多少？站在一边的呱呱的老师连忙伸出了五个手指头向呱呱摇了一摇，提醒他说， 你看这是什么？ 没想到呱呱一看老师的手，竟然大声地回答说， 是爪子。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市第五幼儿园附属实验园的耿天琪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树叶。 秋风起来啦，秋风起来啦，小树叶离开了妈妈，飘呀飘呀飘向哪里，心里好害怕，小树叶沙沙沙啊，沙沙沙沙沙，好像在勇敢地说话，